算是倒霉倒在这酒上了，接了皇榜被押走了。孙德龙该明白了吧，嘿，还真没有，您别忘了孙爷这酒啊还没醒呢。 启禀大人，接皇榜的狂徒带到。 大胆的狂徒，姓甚名谁，胆敢接掉皇榜啊？ 咦，你说啥了？你问俺，俺再没问你嘞，你叫个啥？ 本官我姓谢名进，奉万岁之命在此看守皇榜。 谢庆，哎，咋子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那个谢宣师吗？ 我给你起个名吧，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，将来能够一步上进，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。 哎呀，你的古然可听了不少啊，都是那个胆口大王刘宝瑞刘先生说了那就得有啊。哟，爱听他说的那个斗法，哟，那真是。 住口，休得胡言，带着听众都出戏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何人呐？ 俺姓孙，叫孙德龙。 孙德龙，你为何当众揭掉皇榜呢？ 你这话问，就这还大学生，那皇榜不是招人和那个啥法师斗法吗？ 正是啊，皇上正在寻找法官和东阳国的龙傲天大法师斗法。 这不就完了吗？俺就是你说那个法官啊，弄得那个沙田斗法。 你是斗法的法官，你可会打哑谜啊？ 当然会了。 那你可会念金刚经啊？ 那还用说啊。 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可这孙大法官在此稍候，老夫我这就去找那东阳国的龙傲天大法师商量一下斗法的事宜。 你忙你了啊，俺在这儿等你。你还别说，要是酒劲儿一上来有点烦困啊。 龙傲天大法师何在？龙傲天大法师何在呀？ 谢谢师，一连几日不见踪影，我还以为你躲着本大法师呢，不知你们找到能和本大法师斗法的法官了吗？ 大法师未免太过猖狂了，想我天朝上国，地大物博，能人辈出，小小的斗法岂能难住我等啊？ 如此说来是找到了。 那是自然，本官此来就是询问大法师斗法的事宜。 本大法师今日法力正盛，不知今日斗法如何？ 好，今日就今日。不知道大法师都需要什么东西来斗法呀？ 在空地之上搭上两座法台，东西各一座，三丈三高，法台上要8000桌子一张，太师椅一把，香炉五供蜡签，黄毛边纸，朱砂笔，五谷杂粮，一碗无根水。至于你家法官要有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 哎呀，好，大法师稍后片刻，法台啊马上就搭好。请看，法台搭好了。 罢了，本大法师这就上法台等候你家法官。 呼呀，哪来的这么一股妖风，就把他拖到台上去了。看来这龙傲天大法师还是有点法力的，不成，